红旗点天天有聊，八月三号就是前天晚上，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公告说，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吴生富当天突然去世。然后呢，就会有多个消息源说吴生富啊是在八月三号早晨被发现自杀身亡的，是在齐齐哈尔他的办公室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那在传递这条消息的时候，大家不忘了加上一句说，七月六号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了这个中国一重，在巡视组进驻之前呢，举报吴生富的材料就已经在网络上流传了。吴生富呢是副部级干部，就在他自杀前的几天，七月二十八号，合肥政协副主席满明安在合肥一个小区住宅楼顶上吊身亡。满明安是正厅级，曾经担任合肥市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差不多十年，而合肥市检察院那是全国司法系统里边很厉害的，曾经办理过一些全国瞩目的大案要案。不管是说的人呢还是听的人，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心态，你看出事了吧，早晚得出事。你看那吴生富一直就在一重干，好像很乖的样子，还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150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的总设计师，可也免不了出事吧。那个满明安还公诉过博古开来杀人案呢，他领导的合肥检察院还获过集体一等功，可也犯事了吧，背后还不一定有多少秘密呢。总之官员没什么好东西，畏罪才会自杀，这是许多人的心态，可能就是所谓仇官吧。关于官员的这个自杀人数呢，流传着很多版本。比如说据官方统计啊，2003年到2014年这11年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112人，其中省部级官员8人，厅级22人，处级30人，处级以下52人。再比如呢，据媒体统计啊，2013年1月1号到2014年4月10号期间，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，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当中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超过40%。我不敢说这些统计没有根据，也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，说是官方统计，哪儿的官方，怎么统计的，自杀的官员都是谁，不告诉我这些细节非要我相信，那也不太人道。有英国媒体也跟着掺和说，迄今为止这场打击腐败的运动已经有大约25万党员干部受到警告或者纪律处分。英国媒体说，哎，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，在此期间官员自杀数量也急剧上升。还说呢，近日中央向全国各地官员发出一份调查问卷，要求他们确定自2012年12月起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在内的案件的数量和细节。英国媒体的报道呢，有点道听途说的感觉，至少呢用词不准确。你想啊，中央要想了解官员自杀的情况，怎么可能向地方官员发调查问卷呢？老外这叫不食中国官场的烟火。倒是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今年1月30号的文章有点靠谱，文章说，来自香港研究者的这个统计显示，中高级官员的自杀率比中国城镇居民的总体自杀率高出大约 30%。虽然这香港研究者是谁，怎么统计的，中高级官员指哪些阶层，那官员的自杀率到底是多少，居民的自杀率呢到底也有是多少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细节，但纽约时报的态度是对的，他试图用数字说话，虽然这些数字我看也很难有公开的出处。我说了这么多挑刺抬杠的话，并不是我不承认官员腐败，相反我认为官员腐败很严重，反腐很有必要，但我反对似是而非的说法，反对妖魔化，愤青当然很容易但不真实。近些年呢，有一个词啊经常出现在官员非正常死亡的通报里，这就是抑郁，但听多了很多人不买账，认定官员自杀一定和腐败有关，说官员的所谓抑郁其实就是一种做坏事后的恐惧。这当然有点片面，我们不妨反过来想一想，如果一个老百姓他遵纪守法，但就是有点小心眼，看着一起长大的这发小啊，发达了开豪车娶漂亮媳妇儿，怎么看怎么别扭，活着没意思，那某年某月某天，嘿，他忽然抑郁了，就得去看医生了。大家说这事儿不离谱吧？我有个邻居大爷就抑郁了，他不是当官的，人好着呢。我是想说，抑郁这事儿啊，不一定只找官员，也不一定官员腐败了才抑郁，就像感冒，谁该得谁得，抑郁不是官员的专利。那官员呢也是人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也会压抑啊、烦躁啊、嫉妒啊、恐惧啊， 当然也会抑郁。不像老百姓，此处不留爷，爷不跟你玩。官员有时候是走不掉的，碰到拆迁啊、信访啊这些矛盾，他们往往就得冲上去堵枪眼儿，不管自己心里怎么想。那有时候呢，甚至会人格分裂。总处在这种环境下，他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心理伤害，更容易抑郁。一个人啊，敢于自杀，他的心里必定极为痛苦，痛苦压倒了动物的求生本能，你说这得多残酷。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呢，人死为大，包括对那些所谓有污点和原罪的生命，我们呢其实都应该有对生命的悲悯。我只想说，官员的自杀其中确实有畏罪自杀的，法律不会放过他们，老天爷更不会饶了他们。但是官员的自杀也有可能就是自杀，无论官员还是平头百姓的自杀，一定是遇到了生命不能承受的重压。顺便说一句，8月3号吴生父自杀当天， A 股收盘中国一众跌了 9.45%， 几乎跌停。好，欢迎各位手机下载蜻蜓 FM， 搜索并收藏红起点，每天全天就能随时收听我的节目了。微博账号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寿，欢迎搜索并关注。天天有聊，明天聊。